往公立医院治疗，去到今朝早获通知初步确诊。佢进出院所期间有戴外科口罩。至于同佢共筹一室嘅人士，目前冇出现病征，正系接受隔离同埋医学监察。惩教署已经同卫生防护中心联络，安排有密切接触嘅人员同埋在囚人士测试，并即时喺相关地点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捷克知名钢琴制造商 Petrov 被北京客户以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以访问台湾影响中捷关系为由，临时取消订单。捷克新闻社引述 Petrov 的总裁指出，该订单总值530万捷克克朗，折合大约183万港元。取消订单的北京客户说，中国政府正是计划对捷克制造的产品实施禁运，无法缴交罚款，唯有取消订单。Petrov 目前的营业额大约35%是来自中国，品牌忧虑中捷关系恶化会影响未来在中国的营商环境，亦都不肯定公司员工能不能够顺利取得签证参加下个月举行的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维斯特奇以访台之行引起中方高度不满，外长王毅日前警告他将会付出深重代价。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落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南区、东区和观塘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丽港城的快线有意外，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现在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咁就喺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丽港城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一路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龙尾去到近电话机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二龙山。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一段咧来回方向的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砖窑同埋八乡警署。之后提提大家咧，喺龙翔道因为有工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近圣若瑟英文中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是 Theodore， 我是印尼人，我喜欢吃小米，因为好好味，冬米好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 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世界上最长系列香港电影， 古惑仔 唔系， 阴阳路 唔啱，个答案系黄飞鸿。诶、啊，即系啲人话俾你听，诶、哎，你哋中国功夫有几劲啊？吓、啊，好劲噶，劲到连呢一个最长嘅电影咧，都可以列入为呢一个世界纪录。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 Dixon 思梅 琴上司认真做。 由于我哋亲亲靓猪妈讲咗做一个妈咪啊，或者系一个妈咪嘅分享咧，我觉得你大个女咗嘅，讲嘢好似即刻咧一个妈咪通出咗嚟啊！ 哦，咁你起码对住小朋友嘅时候，某啲位需要严肃嘅。 你严唔严肃到噶？你严肃一下，你又会笑嘅，我 feel 到你。 我会严肃完之后，如果我个女一顶我，我就严肃唔到啦。 妈妈 ，I lov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若曦，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九点《晨光第一线》，Heidi 朱海婷主持的《亲亲靓猪妈》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播一部时先啊。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十一分。 好，跟住轮到天气啦。 现在室外气温啊，29度，相对湿度79%嘅系。 即係話說咧，小弟咧係 Give Me Five 嘅忠實 聽眾啦， 係啦，我成日都同阿梁德輝同埋阿天兒講嘅，我細細個聽你哋噶啦，逢禮拜四嗰陣時候，我好記得有一次啊，即係題外話啦，嘅個topic有啲時間今日，因為今日個劇好短啊，大家好期待究竟我哋會出啲 乜嘢咧， 大家一定要聽今日。又是另外一個破格的嘗試，因為上次被選中的波勝與 阿一壽呢， 個破格位是在於我們用了一個動畫的概念去 mix 那些東西，再加上阿一壽呢，撇除最尾那集啦，嚴格來說阿一壽是得一句對白的， 而那些魔王其實都是得一句對白的， 阿一阿一是啦。你想想有什麼廣播劇啊， 夠膽死有個角色來你都是得一句 啊，是啦，所以今天繼續破格Anyway， 咁啊，去翻以前細個聽呢個 Give Me Five 嘅時候， 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應該係喺我考 A level 嗰個時間，即係2011年嘅年頭。咁嗰陣時咧，係學校咧開放呢個嘅自修室俾我哋，即係你可以嗱，一般嘅中學放學咧，咁係4-5前一定要清場啦，係啦。咁學校咧特登俾我哋容許我哋留到夜晚7-8嘅， 就俾你温書啊， 就俾我哋温書，係啦。咁我記得嗰日就大概6-7左右啦。咁應該年頭嘅時候咧，都仲係6左右已經日落噶啦。咁所以學校係黑咪掹嘅， 係 啦，係咪應該轉 background music 咧？係喂，喺 Give Me Five 面前用翻 Give Me Five 嘅 有一種前犯嘅感覺。 喺个目前 主持目饭， 主持目前饭， 系即系夫目前饭，系啦，主持目前饭，系用翻你音乐先。咁话说咧，嗰阵时应该系年头，即系五点零六点左右就 冬令时间 系啦。咁我就同三个同学喺班房温书嘅，有冇另外两个女孩子咁各自温书啦？其实听紧 Give Me Five 讲鬼故啊！嗰时仲系的神嘅年代，即系三个主持咁样，三位主持。咁跟住之后咧，有个听众打嚟，咁好正常啦。你逢礼拜四听鬼故都系听众打嚟噶啦。个听众打嚟嗰把声系非常之激动。我想讲咧，我呢一刻撞鬼啊！ 呢个系经典啊！我有问翻佢哋啊，系问翻佢哋。 但系佢我谂应该都唔止一次嘅。但我听嗰次，我有同梁德辉讲翻，但系佢话 佢唔记得， 反而冇记得呢次。因为我嗰次好短嘅咋，就系佢本身讲下鬼故嘅时候咧 ，cut 咗线。 cut 咗线嗰个系好经典啦，佢有同佢讲翻啦。但系我嗰个系讲下鬼故，我而家撞到啊！就话有个透明嘅白影咧，系咪白影咧？总之有个透明嘅人影啦， 系 穿过咗埲墙。讲下鬼故嘅时候，就前面就见到有个穿咗埲墙啦。好啦， 啊， 点解要今日引入呢个引子咧？咁话说呢排就呢、這个农历七月啦，咁啊四周围烧戒衣啊，系咪先？ 系 即系早两个礼拜，波盛都话我搞到佢撞鬼， 到而家都仲系有啲唔舒服啊个人。 咁我自己呢排咧。好古怪，如何古怪呢、 哦、你有古怪，我都有。你讲先，你讲先，你讲先。 咁话说咧，我依呢排即师兄祠堂放工咧，就大概两点零啦。咁啊，去到铜锣湾两点半左右啦。我而家夜晚一个行路咧，即系无论系两点喺度落广播道又好啦，喺铜锣湾嗰度转巴士又好啦，或者行差唔多行路翻屋企嘅时候咧。咁你条街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噶嘛，系咪先？ 系啊， 咁有人噶嘛，系咪、啊？有人， 有人，系嗰啲系人嚟， 人嚟嘅，系啦。但系咧，即系后边假设有个阿叔咁样啦，咁望一望，有个阿叔啦，好正常啦，系咪先？冇嘢啊。但我呢排咧唔知点解啊，隔咗三秒之后要特登望一望， 个 阿叔仲喺度。 你要 confirm 佢其实 系啦。咁话说有一次咧，系喺呢个铜锣湾落车嗰个位啦。对住炮台对面嘅，你知有个炮台噶嘛？喺个游艇会嗰度有个炮台系 铜锣湾， 系啦，海旁嗰度嘅， 大概知哦哦， 系啦系啦。咁咧嗰日咧就见到一个热裤嘅长腿姐姐，系啦，咁自不然啦， 要留意一下， 睇睇啦，系啊，睇睇啊，咁夜啊，自己一个咁样，咁我好快过咗去，我准备去买嘢啦，跟住之后咧。我又系啊，每三十秒望一望啊，仲喺度，仲喺度。 嗯， 跟住有一下，我唔知系咪我行得太快咯。咦，唔见咗嘅？ 但我想知你 未完，系、 okay, okay, 唔见咗啊？咁我惊、啊，我竟然做啲咩咧？ 行翻转头， 我企喺度等啊。 吓， 佢等咗两分钟，哦，佢行翻出嚟，咁应该唔系啦。 刘先生，你系咪因为想确保佢人一路跟住，唔好突然间消失咗？ 系啊， 所以就安心啦，嗰个人。我咧呢一排农历七月又系有一个小习惯，以前真系咁多年都冇嘅。喺Give Me Five讲咗咁多年鬼故，今年先咁做嘅啫。因为听嗰啲听众讲话，咪会烧戒衣，咁佢会剩翻啲嘢喺度噶嘛。我唔记得咗几个礼拜已经有听众讲话烧，其实就咁行过，你踢到就更加觉得有机会中招啦。有一个系直情唔知行过嘅咋，就已经出咗事啦。咁所以夜晚行咧，我就好怀疑究竟脚边。有冇嗰啲嘢剩啲嘢食啊？嗰啲灰啊喺度啦。有经过嘅时候，脑里边咧系会默念一句嘅。唔好意思啊，唔好揾我，我行过嘅啫。我一见到一个，我就会咁样讲咯。嗰种惊嚟到 呢个地步， 对唔住，唔好意思，行过啫。 但系重申一次啊，重申一次，我系冇撞过嘅。但系阿 John。系啦，未嘅， 我都冇事，系除咗系一嗰次之外， 我只不过唔知点解今年无啦啦有呢个习惯，每卅秒，其实都好卅秒啊，每廿秒望一望，啊系人系人系人，跟住嗰次直情系傻到你要企喺度等佢，唉，终于嚟啦， 唉有人 有人，咁啊得我， 你有冇特登兜路啊？喺呢段时间。 我冇兜路嘅，嗱嗰次嗰个妙龄姐姐系点样呢？其实系一个 T 字路口嚟嘅， 咁我哋由打环咁样啦，咁我系转弯嘅，咁我转弯嘅时候一转弯咪望咯，做咩个姐姐仲未过马路嘅？即系仲未横过嗰个 T 字嘅路口，咁我就企咗喺个路口度等佢咯，等咗我谂分零钟啦，啊行过咗，行过咗。 我意思系你有冇试过特登？你平日行开啲路啊，有一条路噶嘛， 啊， 但系农历七月因为嗰条路好阴森，特登唔行嗰条路。 以前中大会。以前中大会，因为中大你知噶啦，有几条路系出名都劲噶嘛，系啦。 因为我寻晚就系、是、嗱，广播道行落九龙塘地铁站，咁我平时咧系会行去入边啲小路嘅，即系住宅嗰度啊，嗰啲咩小竹嗰度嗰啲内街嘅。 系， 我寻晚唔够胆行入去，因为你喺街口望入去，全部净系得街灯，冇一个人，好静，跟住觉得好啦，我行大路兜个圈。 我有啲 friend 都系咁样嘅， 唔知点解突然之间。 以前喺中大读书咧，咁咪有啲捷径噶嘛，咁啲捷径相对阴森啦，系咪先？ 系冇乜灯， 即系例如喺工程大厦下边有条花圃路咧， 哇，嗰、那个有 friend 撞过， 嗰度嗱，我唔知道有冇，但嗰度阴森嘅，咁所以我啲 friend 咧夜晚自己一个行咧，佢系唔敢行嗰度嘅，佢会宁愿兜校巴路啊。咁听众未读过中大未必嗱未知啦。兜呢个校巴路咧，你就行大斜路上。但系如果你行花圃路入嘅话咧，你可以搭 lift 转大厦，再搭 lift。咁你搭 lift 同行路，正常人梗系拣搭 lift 啦，系咪先？ 快咁多又唔使上车。 咁佢就会喺嗰个叫做行大马路嘅时候咧，会做多一样嘢嘅， 唱歌、焚歌， 差唔多啦。佢会喺度。人人是崇基在噶，仲有 NA 喺隔篱， 系咪壮胆啊？ 系啊，喺度钉 bit 啊！我话。有冇咁惊啊？ 真系有咧，大佬！我见到嗰条黑面，你幻想啊，系一条巷仔， 四周围都系 冇街灯啊，嗰条系特别黑噶嗰条。 而家好似有， 而家装咗啦。 而家好似有，以前我哋读书系冇嘅。咁然后四周围都系啲花花草草啊。 系啊， 佢最惊系咩呢？我有几次俾佢吓到嘅。日头睇系好得意嘅，夜晚睇就恐怖啦。佢有个石像。是一个和尚仔的石像冻了在这里。因为他我估计他应该是原本是摆在一些花圃里面的即是装饰品的。但是应该是可能不是那么夹他就劈了在一边。所以你在草丛里面看到一个和尚仔在这里。他的和尚仔是那些很得日头看真的很得意啊。 是不是 烧住那些是就是好像日本那些地藏菩萨那些那些 好磁场的嘛他笑得。 是啦但夜晚呢是有些 creepy 的。 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一个人有呢啲避忌上嚟， 我呢排真系四周围望一望， 拧转头望， 系人嚟嘅， 最胆小主持，不过两个都系咁样样。 作为一个主持人， 嗯、 要提翻 Give Me Five 经常讲嗰句嘅， 都系嗰句啦，信则有，不信则无，唔信嘅当故仔听下咯。 长长 做咩又话我哋录音啊？ 点解咁中意估嘅啫？ 阿勇又话我录音，又问我喺自修室做咩？跟住啲听众又话个女仔啊，一定系谂紧啊条友做咩系咁望过嚟？ 可能佢用镜， 系啊，所以佢匿埋咗唔俾我见。 大佬夜晚晚行街，前面嗰一个头 系啦，做咩个肥仔系咁睄过嚟嘅？我都行另外一边啊！ 你觉得有危险啊？应该觉得系，你一冇谂过，摆你出去仲危险啊！真系。 好啦，我哋仲有几多秒啊？ 仲有45秒， 四廿零秒，我哋就出呢个新嘅广播剧啦。 系啊，呢、這个新嘅又有啲新嘅破格嘅 又唔系广播剧，都算广播剧嘅。 我哋其实小剧场 系啦，小剧场 系啦。 即系好得意嘅， 我哋上一次嗰种就系啲对白好黐线啦，咁样度法。今次呢个系成个形式上面， 哦系系， 应该个感觉咧，你有机会系喺唔知边度听过睇过呢一类嘅嘢，我尝试将佢变成声音版。 系啦，你试下一路听嘅时候，一路合埋对眼， 嗯， 幻想个画面， 系啦 ，mind blow 地听，系啦， 冇错，睇下今次又能唔能够 wow 到你哋，系啦，咁我哋差唔多仲有最后5秒、4秒、3秒、 6秒。 一秒， 四秒， 嚟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驱鬼一。 欢迎嚟到恐怖怪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周长。大家可以打嚟12345678，同我哋分享你嘅鬼故。今晚请嚟嘅师傅系法正师傅。 大家好， 师傅啊，听讲你最叻系将啲灵异嘢发翻正嘅，所以今日我哋带你嚟呢个坟场。 吓， 附近嘅居民话咧，一到凌晨啊，坟场就嘈到好似开 party 咁，搞到佢哋冇觉好瞓啊。师傅有冇咩方法咧？ 冇方法，搞唔掂。 唔系啊嘛，咁快放弃？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驱鬼一。 欢迎嚟到恐怖怪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周长，大家可以打来12345678，同我们分享你的鬼故。今晚请来的师傅是法正师傅。 大家好， 师傅啊，听说你最叻是将东西发翻正，所以今天我们带你来这个沙滩啊。 哈， 农历七月有很多泳客来游水，相传被水鬼捉咗嚟做替死鬼，遇力身亡啊！师傅啊，麻烦你帮我哋发翻正啊！ 哇，玩水咯，耶！ 唔系啊嘛，拍拍下嘢走去玩水。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驱鬼一。 欢迎来到恐怖怪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周长，大家可以打来12345678，同我们分享你的鬼故。今晚请来的师傅是法正师傅。 大家好， 师傅啊，听说你最叻是将啲灵异嘢发翻正，所以今日我哋带你嚟呢个录音室。 吓， 听说呢度好猛鬼噶，每晚都有一个被人掉咗落井嘅东瀛女鬼喺个电视机度爬出嚟啊！师傅啊，有咩办法呢？ 熄咗个电视机佢。 唔系啊嘛，咁容易？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成 与驱鬼一。 欢迎来到恐怖怪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周长，大家可以打来12345678跟我们分享你的鬼故。今晚请来的师傅是法正师傅。 大家好。 师傅啊，听说你最厉害是将灵异东西发正，所以今日我哋带你嚟呢间猛鬼小学。 吓， 传闻一到夜晚咧，课室就会有啲小朋友嘅冤魂喺度背乘数表噶啦。阿师傅啊，有咩办法咧？ 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Hello 哥哥， 唔系啊嘛，师傅都出事。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荔枝角收押所一名在囚人士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惩教署表示，法院8月21日判处还押一名54岁男子到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院所按既定机制将佢隔离，期间佢同另一名新收纳在囚人士被隔离喺同一囚室，两人冇接触其他在囚人士，一直有量体温，体温正常。去到寻日，嗰名在囚人士被送往西九龙法院应讯之后，转送荔枝角收押所。抵达之后发现他不舒服和发烧，随即将他送往公立医院治疗，直到今早获通知初步确诊。他进出院所期间有戴外科口罩。至于同他共囚一室的人士目前没有出现病征，正是接受隔离和医学监察。惩教署已经同卫生防护中心联络，安排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同在囚人士测试，并且即时在相关地点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政府话，截至今朝早11:30，超过100万人网上预约登记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流程好畅顺。市民反映正面，登记检测的市民出席率超过90%，认为是好的数字，属于意料之外，希望延长计划几日能够得到市民支持。他说，当局调查发现有超过90宗牵涉盗用他人身份登记检测，会严肃跟进，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霸占检测机会。薛永恒又说，现时最重要是各行业各司其职，执行社交距离措施、戴口罩，以及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减少感染数字，才有基础通关。只要疫情稳定，就会推行健康码。葵涌村发生伦常命案，一名母亲怀疑勒死21岁相信是智障的儿子。警方拘捕46岁的母亲，她曾经企图自杀，手部受伤留医。警方说，涉案家庭没有家暴记录，未有证据显示死者生前曾经被人落药迷幻，正是调查行凶动机。警方凌晨3:00接报，说有人晕倒受伤，救护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人死亡。警方说，初步调查相信死者是被勒死，凶器可能是以垃圾胶袋或者箭台布制成的绳状物品。警方说，案发的时候一家五口都在单位内，要调查有没有目击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落旺角支路近丽港城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咧一带仲系挤塞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香港单车馆。咁另外咧，受到龙翔道近彩虹村嘅道路工程影响，现时清水湾道立平石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上去佐敦谷公园。驾车人士咧，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港铁站。最后是新界区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罗屋村一段亦都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分别排到过去砖窑和白乡消防局。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依家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我成日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啊，邀请翻再出现嘅女神咧，就系黄淑曼啦。佢上一次嚟嘅时候，2017年10月14日，佢系我哋访问过应该史上最后生噶嘛。 嗰阵时未够18岁啊嘛， 嗰时16岁啫嘛。 系咯， 你谂下隔咗3年，我哋都好老啦。佢都系19岁，二字头都未到。 咦，你大佢11年、啊， 系好夸张啊呢件事。咁究竟我哋两位叔叔同呢位小妹妹嘅访问？三年的前后分别是如何呢？这个时候可以听一下了。 午夜菠萝蜜，我们回去了。 今集这个嘉宾呢，应该史上罪恶感最大嘅，因为我哋知道佢嘅年纪之后，我哋两个一齐，咁样就系有16岁嘅黄淑曼。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enna。 系啦， 16岁， 嗯， 对住两位叔叔有咩感觉？ 究竟16岁嘅时候我做紧啲咩？我啱啱喺度谂紧。 十六岁系 暑假嘅时候， 中几啊？16岁系 升中五啦，我依家 升中五， 即系中五咯，中四中。 系我哋应该都系升中四升中五咯。 咁、我哋嗰时即系准备紧会考啦。咁但系而家就系 DSE， 冇错。 但应该未咁快准备啊，中六先考啫嘛。 要噶啦，开始噶啦。 咁快？咦，佢啱啱唔系咁答我噶，佢话仲玩紧噶。 唔系啊，咁你中五要考 S， 唔系要做 SBA 噶嘛？佢都计 DSE 分噶嘛？ 哦，但系就唔使温书咁样。 唔使嘅。 第一个部分叫第一印象嘅，咁啊要俾你估下我同阿一。呢样嘢嘅，系啦，就估下我同佢 边个年纪大啲， 边个年纪大，边位叔叔年纪再大啲啊？ 真系叔叔啦，呢坛嘢真系。 系啦，你估下我哋两个。 我觉得阿一大啲嘅、 因为咩原因呢？ 因为你皮肤好靓啊！ keep 到喎，即係好童顏喎、啊、你。 天生麗 童顏，哇！我有新嘅形容詞啊！ 即係如果你著校服嘅話，你都似學生嘅。 我似啊。 係，因為而家啲學生有啲都好老啊個樣，好似我 咁。你唔老啊？你個樣，你個樣真係似十幾喎、啊。 同埋阿一，阿一佢好似經歷風雨多啲咁樣。 係咪有啲滄桑啊？ 幾許風雨， 不羈咁樣。 有啲不羈嘅係一種感覺。 你估？嗱，你我哋开咪嘅时候就话咗波胜系27岁啦，啱啱提过就 系， 即系佢大你11年 啦， 系啦， 十一， 你估我几多岁？真系俾个数字出嚟， 系啊， 你真系大过佢嘅， 你俾个数字出嚟， 系你觉得咯，即系 我嗰时28、29咁样咯， 即系近30咯， 开心啦。 好啦，我系27岁啦，阿一，你嘅岁数系 我系24岁， 错咗啦。 等下先，诶，仲有一个月左右，25岁， 真噶， 系啊， 你九几话？ 点解会咁嘅？ 点解会 发生咩事啊？你92年九到而家成个阿叔咁， 沧桑啊， 攰啊，呢几年都攰啦。其实电台嘅工作咧，系比大家想象中忙碌嘅。 要休息一下啦。 我俾多个你估啊，你估下我同波胜边个早啲拍拖？ 你 点解咧？ 因为你 经历沧桑啊，几许风雨， 有年力啊，比女人听得多。 佢个样似系。內斂啲嘅咯，同埋佢讀地理噶嘛， 系啊， 通常讀地理嗰啲男仔都系讀好讀嘅，咁即系就算有女仔追都唔夠膽咯。 明明我天生麗質，點解會有一個讀嘅咁？通常讀嗰啲都係 靚仔都係讀噶， 係係 咩？ 點解咁講咧？ 因為我學校我好中意一個師兄咧，佢都係好讀嘅咯，即係佢讀到係唔講嘢，跟住讀書好叻，但係我覺得佢好靚仔咯。 你識得人少嘅，我介紹一個人啦。 唔使啦， 叫波勝，佢好讀嘅，但佢唔靚仔。 但佢大我11年， 冇所謂嘅呢啲，但係都靚仔啊，高高大大咁樣嗰啲啊。 即係佢係估我嘅。 係啊。 優生第一次拍拖幾多歲？ 中六啊嗰陣時。 哦， 17， 我14岁啊，好似14岁， 细细个搞啲咁嘅嘢， 谂住拍拖啫嘛， 即估中咗，真系二股啊， 真系二股， 呢个二股咯。 但系 Fiona 你咧，你几多岁？你有冇早过？一定系迟过？ 我早过佢噶， 会早过佢？ 唔系，应该点样好？因为我家姐大我12年噶嘛，咁佢同佢男朋友一齐咗10几年，即系佢16岁嗰阵开始啦。咁嗰阵我都系啱啱幼稚园嗰阵，即系一路都睇住，因为我家姐同我张床系好近嘅，即系头贴。 嗰度床有啲， 唔系，跟住佢夜晚，佢夜晚咧同佢男朋友倾电话，老公咁样，咁样即系劲呕心嗰啲，咁就搞到我好细个咧，我就对于呢个恋爱有一个憧憬嘅， 憧憬嘅，但系你觉得呕心喎？ 唔系，咁我会保存噶嘛，即系我听完之后，即系我妈唔俾倾电话嘅，咁我就妈咪家姐有铺电话粥咧咁样嗰啲啦，跟住之后咧，咁就到我小一嘅时候，我啱啱翻学第一日，我就已经中意咗我班有个男仔。 又系唔出声靓仔嗰啲， 系毒嘅，好毒嘅。跟住之后佢，跟住之后我就中意咗佢6年咯，喺度读毕业。但系中间好似因为我好怕丑，我见到佢咧，我好惊咯。即系我系咁同佢表白嘅。之前我记得每年表几次咯，仲要 每年表 系 keep 住咁表啊，系咁表佢个白。 跟住就小五啦，即系大家一段时间冇倾过偈咁样，因为 喂，等先，你如何表白呢？ 咪写信咯，之前系写信噶嘛， 即系 keep 住写噶咯， 写情书咁样，我中意你咁样嗰啲咧， 佢嘅回复系 所以咪到小五啦，跟住我再写多次俾佢嘅时候，佢好似 say 咗 yes 嘅，咁但系我系超级惊，我系连望到佢我都要掉头走嗰种紧张，一路都好尴尬，即系望到又闪下，即系连拖手都冇拖过，咁就毕咗业，跟住就中一啦。 哦，咁即系上到中学就冇 有中一咯。 哦，中一就都系一起 唔系同佢拍拖。 哦，就另一个 啦。学校嘅师兄。 哦，又系啱啱入到去嘅时候。 俾人压嘅。 点解咧？点解俾人压？ 唔系啊，通常啲高方嘅师兄都中意。低方嘅靓妹咁样噶嘛， 咁嗰时嗰大你几多啊？嗰个， 好似我中一嘅时候去中五咯。 哦，贱格， 唔系咁我即系冇好夸张咯，即系拖下手咁样啫。 咁但系嗰时你中一开始就同个师兄拍，咁拍咗几耐时间？ 唔耐啊，即系都唔算唔叫拍拖嘅，我觉得就好贪玩噶嘛。咁我觉得啊，有落男朋友好型啊，咁样咁就一齐咗啦。 即系入到嚟有个师兄做男朋友，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而家即系十几年嘅人生啊，系啦，咁漫长嘅人生，其实究竟拍咗几多次拖咧？ 數唔到喎， 數唔到。 等等先， 你有冇講過兩條？ 即係你嗰啲兩個星期嗰啲都計嘅。 計啊，我計埋 啦，你中意啦， 計埋啦。 如果嗰啲都計埋嘅話，應該有六次以上添。 夠鐘翻嚟啦！ 上次佢上嚟嘅時候咧。是十六岁，我哋话好有罪疚感，系未成年少女做我哋嘅嘉宾上次，咁啊到而家隔咗咧两年几啦，就快三年啦，已经应该都 过咗十八岁啦嘛， 过咗十八岁啦系嘛， 过咗啦过咗， 唔系都仲系最细个嗰个嘅， 都系啊，系啊，而家有十九岁嘅黄淑曼啊 ，Hello，Hello，波成 ，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咪觉得自己好老啦已经十九岁， 大个咗啦， 就嚟廿岁， 我冇咁样讲。讲咩都错啊！ 你知道你讲咗之后会得罪好多人嘅， 系啊，唔敢讲。 我想讲咧，上年你咪考 DSE 嘅， 吓系啊。 嗰阵时咁啱，我同阿一咧系做 DSE 嘅聆听测验咧，我哋负责读演唱同埋播歌。嗰阵时我哋特登播咗你上年派台嘅歌，然后喺大气电波度讲，唔知黄淑曼本人喺考场听到自己嘅歌有咩感觉？嗰时你听唔听到啊？ 好尴尬。 你有听到啊嘛？嗰排 我有啊，我系英文 listening 嘅时候咯。 系啊 。我坐喺度啦，咁我唔知道考场入边啲学生佢哋认唔认得我啦。但系我总之我听到咧，我就 feel 到有啲目光啊，跟住我本身已经好紧张噶，跟住我仲紧张咯。 我哋嗰时候有呼吁噶，同黄淑曼同考场嘅人一齐望住佢， 一齐 say hi， 同埋拍一拍佢膊头或者同佢 say hello 加油。 但系真系好开心咯，因为我觉得呢个经验真系。我觉得唔会有人有， 梗系冇啦， 应该难啲啊。 有几可考 DSE 已经有自己派台歌先得噶， 系 咯， 呢个冇可能。咁啊，而家即系毕咗业啦，你而家去向系去咗英国好似系嘛？ 我而家喺英国读紧media 嘛，我读紧 media production， 咁我就觉得。其實我覺得呢啲科我會想讀多啲啦，亦都可以即係對我做未來做嘅工作啦有用，同埋我自己好感興趣啦，咁就可以增值自己。再加上我覺得我咁多年嚟咧，我都冇放過假。 哦，咁多年嚟都冇認真讀過書，想認真一下添咁啊？ 係啦，唔係點都好咧，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咧，我就翻學啦，咁翻完學之後放學就做嘢啦，然後暑假又做嘢啦，其實我冇放過假咯，冇休息過咯。 係， 咁我就同公司商量啦，就我想去见识一下世界，想做即系我都唔会断我嘅工作嘅，但系我会想读书，我都想继续读书，跟住就公司都好支持，咁我就去咗英国度读啦，系啦。 哦，咁你上堂咪自我介绍 ？Hi， I'm Vienna from Hong Kong， I'm a Hong Kong singer 咁啊， 低调 ，I'm a pop singer in Hong Kong 咁样 ，Here's my pop song， 反而会唔想人哋知道。我的身份因为始终做朋友呢会有一种即是我觉得好像隔了一半墙那样，如果即是我宁愿他慢慢发现即是低调咯， 是啊 OK， 那你上次上来的时候有讲你由小学去到中学的情史这样啦，是啦，特别你讲到我好记得的，你说升到中一的时候呢就会跟即是特别 form 1啊，拍很多段拖，是因为去到新环境又见到很多师兄好像做男朋友很有型那样，你现在去到外国啦，即是升 E1 都是新环境，有些像升 form 1仲有咁多外国嘅师兄咁啊，有冇因为咁样样啲桃花运又旺啲啊？咁啊， 都有嘅，都有好多异性嘅朋友嘅，但系咧就我冇心拍拖， 系想专心读书啊嘛， 系咯， 真噶。 真啦，咁唔通咧？因为咁我好太忙啦，真系冇时间。再加上我自己系中意香港人多啲嘅。 哦，个原因系咩啊？ 我觉得亲近啲啦，同埋起码我可以喺屋企可以讲广东话先。 喺屋企都要讲英文，好辛苦。原来因为咁样。 同埋咧，我觉得香港人硬系有一种集体回忆咧，即系个环境相似，生长环境都即系长大嘅，大家遇到嘅嘢一样咧，会开心啲咯。因为毕竟你系同一个，如果你 即係可能英國人啦，咁你同佢哋相處嘅話，你又要了解佢哋嘅傳統，跟住可能佢哋對即係男女關係上面係比較唔同噶嘛對待，咁我又即係我又要重新了解啦，再加上我去到嗰邊之後，唔知點解咧，我覺得拍拖好麻煩。即系谂下，如果我读完书，我好快就走噶咯。翻到香港嘅话，咪要 long 啲，我一定唔得咯。 哦，好实际喎，你个人计 都咁长远嘅， 系咯？ 梗系啦，而家几岁啦？ 几岁？ 几岁啊？几岁啊？ 我答你啊，你十九咋？ 我系我好想，即系我系嗰啲好想拍十年都要结婚嗰啲人嚟嘅。 哇！咁拍十年系要结婚噶啦，廿九岁啊，嗰阵时就。 系啦，即系我尽可能就揾个好，即系可以依靠嘅，大家一齐成长，跟住早啲结婚咯。我如果可以嘅话，其实我廿五岁结婚都冇所谓。试过遇着爱遇上有过满满正能量，试过胜仗变成败仗，我不为佢哋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如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懒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吧。 Set me free, set me free, 尽情释然 who I wanna be, 如日辗转或努力太久，做个梦再走，从梦里看 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是、想你讲下你一啲你关于你嘅生活习惯或者秘密，可以等我哋知道嘅、 嗯。我系一日要食午餐嘅，午餐， 早餐、晏昼、下午茶、夜晚宵夜。 系，跟住咧夜晚咧，如果我唔食嘢嘅，我系瞓唔着觉，会失眠。 嗯， 跟住咧，我前嗰排就一路每晚都会食肠鸡翼全翼。四隻，咁食完之后我就瞓得好好啦。 咁如果唔食，咁点咧？ 唔食嘅咪失眠咯，即系可以玩手机玩到三四点咁样咯，先瞓得着咯。如果唔瞓唔着， 哇！呢个年纪系可以做呢啲嘢咯，就算点样食几多餐，其实都唔会点肥咯。 啊、 即处于呢个喺生理状态入边，即系处于一个发育 嘅 时期，系真系会变肥。你试下我哋而家一日食午餐， 你 我两个礼拜即刻变俾你睇啊！你认唔到我啦，已经两个礼拜。 佢已200磅啦，就 咁又未190啫， 就快啦，190都已经 冇190 嘅都 系啊， 真嘅肌肉多嘛我。 哦，系、哦， 肌肉系重啲， 好大只嘅， 但系脂肪同时都多咯。 我又冇话脂肪唔多嘅， 冇啊！依家唔食减肥，即一个暑假肥咗几公斤咯，系 唔觉噶嘛？定系有人同你讲你先？ 有人同我讲，你梗系上镜肥啊嘛。跟住之后我影，即系我好中意影相嘅，自拍嗰阵点解我个样咁样嘅咁样，见到觉得好新鲜。 你有冇真系磅过呢？ 有有有， 都真係確實個數字係高咗 嘅。 而家係 113。 哇，咁直接！ 哎呀，係啊，我就係知佢好直接，113。 即係年輕真係年輕真係會直接， 年輕一碰就碎，亦能 唔係佢真係年輕真係唔怕同人講咯呢啲嘢。係啊，你試下而家問阿譚詠儀， 佢敢唔敢講？即係我哋另一個同事，我諗都冇啊。 可能佢幾多歲？你話佢33歲，佢都嬲啊。雖然佢唔止 秘密嚟啊，呢啲 係。 咪而家真係年輕嘅好多嘢冇乜所謂。 係啊，年輕真係冇咩所謂。 隔多兩年就。 隔多兩年，我唔會話俾人聽我190磅噶。 冇乜睇重呢啲嘢。 緊要冇人問，冇人問你啊。 冇人問，冇人想知 啊。但嘢食嗰度即係除咗個雞翼之外，有冇？ 啊，我唔食海鮮咯，即係我食得嘅，但係我好憎咯。 任何嘅海鮮。 係因為我有少少潔癖嘅，即係我接受唔到要用隻手去食嘢咯。 哦。 即係要食蟹啊蝦要剝噶嘛。 咁如果鱼又或者好似 鱼，我系天生唔食嘅，天生就 OK 啦，即系生嘅就得，熟嘅就唔得。 鱼蛋呢？鱼蛋， 鱼蛋面粉嚟噶嘛？ 你真系求学时期嘅人乜都识嘅，话你听，真系读完就唔记得，读紧就乜都识 嘅。读书嘅时代系最叻嘅， 系我都觉得系。 但系你鸡翼都， 鸡翼都系咯，你 鸡翼 食嘅鸡翼， 唔系鸡翼可以唔用手食噶，系啊， 都真系得嘅系。 哦，我特技嚟啊，10秒。 十秒搞掂啊！ 系， 哎呀，早知买嚟 睇下啦，想睇啊， 想睇 啊， 可以 佢 系开 唔得？呢啲形象问题啦， 秘传好似火影忍者咁秘技， 速食鸡翼之奥义。 够钟翻嚟啦！ 嗰时你话一日要食午餐，而家你嗰边？仲有冇呢种习惯可以做得到呢？ 我系嗱，点讲好呢？我一开始真系好惨噶，我一开始去到咧，我又唔识人啦，因为我真系自己一个人就咁飞过去嘅，我爸妈都冇过去陪我。 系 咁，我乜都唔识啦，我又唔知道去到嗰啲早餐店啊，我应该点嗌嘢食啊，又好尴尬啊，因为。即係你會唔敢講噶嘛？當時咧，我又未開始翻學喎，咁我又緊張啦。第一個星期咧，我係唔食早餐咯，我係翻學校可能買個汽水咁樣就飲咗就當食咗一餐咯，跟住一日三餐就飲汽水，哇！真係勁慘，我諗咩都覺得。 唔怪啲外國人成日話啲留學生好窮，就應該見到你呢種生活習慣。哇！佢哋真係咧遠道而嚟咧冇乜錢食嘢啊，好慳㗎咁樣。 唔係到咗後期嘅話咧，因為英國嘅物價都頗高啊！即係食一餐咧，就算唔好食咧，都100多港紙，大佬。我喺香港茶餐廳30蚊，我食到好飽噶啦，已經。哇！我真係好心痛咯，係用自己啲錢好肉赤噶嘛，你明唔明啊？ 係。 所以就一開始係比較。即係食平啲啊，跟住可以自己煮就自己煮咁，但係自己煮嘅話咧，通常你係會加好多芝士啊，即係食埋啲好肥嘅嘢啦，肉啊，同埋係去到嗰邊咧，即係食 burger 食 spaghetti 啦嘛，你唔會即係咪你冇中餐食咧就冇菜啊，有多芝士啊，全部都係肥嘢啦，跟住之後我就算食得唔好咧，我都肥咗好多啊， 肥咗幾多啊？ 而家幾多磅啊？ 我唔透露啦， 几唔同啊！你知唔知？连可能你自己都唔记得，3年前我问你几多磅，跟住你即刻话113咁，秒回。 好肥啊！真系好肥啊！搞唔掂啊！我而家重咗5至8公斤啊，5至8公斤啊！半年公司咧就冇逼我减肥嘅， 系。 但系咧，佢哋就每一日一见到我就话：，哇！你真系而家好肥，你真系好肥，系时候要减肥咯。但系佢哋唔逼我减肥嘅，佢哋唔会逼我减肥嘅，佢哋就系用言语攻击咯，不断咁喺度话你好肥啊，你得意咗咁多嘅，你啲肉识抛，你识抛嘅咯，啲肉。跟住之后就我就逼不得已，而家先要减肥咯。 我想问你呢个身形或者即系外观上嘅改变咧，喺外国其实系咪唔系好觉咧？因为同外国人嘅血统同身形比。 我在外国穿 XS 的 怎知回到你 L 说笑你去到那边呢就我就觉得自己好瘦的真的 是的 就是我回到来呢自从发现我大髀是可以黐埋即 黐埋， 即系大髀 之间系冇咗， 可以磨一下磨一下 嘅。系坐低嘅时候， 我就发现系时候要减肥啦，真系减唔掂。但系喺嗰边真系唔觉噶，我唔知系因为翻咗香港水肿定系点啦。 啲骨架本身我亚洲人咧细旧啲啊嘛。是不同的 不是咁我本身已经是大隻的了我是不否认的因为是时候要减肥的了。 那你有什么方法 keep 呢想住现在 我 而家就實行緊呢個八個鐘、五個鐘、三個鐘減肥法。 哦，係點樣？ 即係點咧？即係八個鐘，淨係可以八個鐘食嘢咯。跟住八個鐘之後，你就唔可以食嘢。一係跟住就慢慢減咯，減到五個鐘咯。咁但係期間你可以暴食嘅。 你暴食到咩地步啊？ 哦，咁我同你讲咧，我去完外国翻嚟之后，即系隔离嘅时候咧，我可以食两碗饭，好劲啊！我觉得好劲，我可以食晒一个大米线咯，即系我以前系未试过，但系我而家就开始慢慢食食翻细个胃先咯，即系食七成饱。 但系翻到嚟真系瘦咗嘅。 即系冇啦，翻到嚟喺嗰边可能仲瘦啲啊，因为翻到嚟啲嘢食太好食啦，太多选择啦，好正。 咁你啱啱又讲到好 firm， 唔知咩八个钟、五个钟、三个钟， 唔系就系因为翻到嚟食肥咗，所以今个星期开始减。 我以为你先开始，我以为做咗好一段时间添，原来啱啱先开始。 系啦，如果成功嘅话，话俾你哋听咯，睇可以减到几多公斤。 系啊，你 po 张相，跟住 tag 我哋，等我哋知道。 系啊，你影住个榜喎，等我哋知几多。 系啊， 好啦好啦，考虑下啦。 两国防长会谈咗超过两个钟，但系贴文未说明会谈内容。据了解，双方各自展明立场，会后未有发表声明。印度官員指出，有人試圖採取單方面行動，似乎正在努力改變拉達克的現狀，印度將會堅決拒絕，強調除非中印邊境地區實現和平和安寧，否則中印關係將會受到影響。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南区、东区和观塘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到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一个封路啦，受到爆水管影响咧，现时钦州街同埋元州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影响到一带咧，现时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钦州街同埋元州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受到较早前观塘绕道的意外影响，车龙仍然需要时间消化，龙尾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龙排到泽安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提提大家，受到龙翔道近彩虹村嘅道路工程影响，现时清水湾道落平石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过咗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 主持 欧卓妍、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华英中学啱啱中六毕业的钟文心 Vicky， 选修了视觉艺术科。在2020年，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全港中学生绘画比赛，作品就叫做《少女的嫁者》，多得老师的指导，好幸运地拿到冠军。今天很开心可以在学界超声道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创作过程和经历。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希啊。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阿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惜有你的坚持，你的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歌声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下昼时间啊，呢、這个3:09分 啊，老花开始， 胶气胶到足晒，做 live 我哋 开始老花啦，边有 Fiona 咁后生啊？ 19岁咋？ 唉，唔系我都系廿几啫，其实。 但佢11年， 我都仲系二字头嘅， 我都系。 我哋呢个台得翻我一个二字头啦，你就嚟30啦，阿叔， 系就嚟咯。 好啦，我哋今日嘅嘉宾系 Fiona 黄淑曼嘅，咁啊听翻佢16岁时候嘅访问，唔系佢而家都系19岁啫。 一个情景出现嘅，就睇下 Fiona 你会点样样应对咁啦、哦。如果有一日你执到个神灯出嚟，可以俾3个愿望你、嗯，你会想许3个咩愿望 你做咩扮圣诞老人呢？ 因为我突然间唔记得神灯系点样样， 系圣诞老人。圣诞老人， 我俾3个礼物你， 3个愿望你系啦。 我想喺外国嘅歌坛度发展、嗯，第一个 系。 跟住第二个就是我希望我有用不完的钱。 无限金钱。 咁我就唔使读书啦。跟住买衫又唔使驚嗰啲。又唔使再淘宝啦。跟住同埋哇好快喎、啊、咁快嘅。 係啊，嚟到第三个㗎啦。 唔得，我就仔细啲諗先。有冇啲咩提有冇啲 咩。我睇下你想。 我係睇你想要咩。 睇你想要咩㗎咋。 我啊，我想聪明啲囉。 咁又係嘅。 in your face， 嗰对话好正。 我想有个好老公咯。 好老公你点样样界 定义咧？ 即系要随时随地，我唔讲嘢，佢都知道我谂紧啲乜嘢嗰啲咯。 读心神探嚟嘅，林保怡，林保怡。 系咁，因为有好多男仔结咗婚同埋一齐结嗰阵唔同噶嘛。 嗯，好多女仔都系。 我妈都话我结，我妈都话我嫁唔出噶嘛。佢话我会玩死啲人。 呢度啊， 你唔介意老11岁嘅话，有啲成熟都有啲钱咁样。 系啊，你唔介意佢又唔。又唔知咩樣咁樣 ，OK 嘅，你 再傾再傾 再傾啊！ 即刻 cut 線落去，再傾， 等一食飯先， 等一食飯。 夠鐘翻嚟啦！ 嗱，上次咧，我哋有一個情景係問你咧，就假如可以神燈俾3個願望你嘅話咧， 许咗，你记唔记得系咩咧？ 我记得应该有一样会系同学业有关咯，希望可以入到理想大学咁样。 Sorry， 系冇， 系冇嘅。OK， 你睇得自己太成熟啦， 我个人咁肤浅嘅。 好想知隔咗啊两年几三年，你听翻咩感觉？首先第一个你讲嘅，好快就讲得出口噶啦。 吓， 喺外国嘅歌坛发展。 哇，咁大志噶！我以前嘅人 系啊， 咁有大志噶。 而家呢一样咧，仲会唔会有嗰阵时咁雄心壮志咧？ 我会噶， 嗯， 唔可以冇气馁一个人。 系， 因为目前我都系出广东歌嘅， 系 广东歌为多，咁就打好咗香港嘅市场先。 系， 系啦，咁再睇下点样将广东歌发扬光大啦。 系咯，同埋你而家人在外国又可以谂下嘅呢一样嘢。 系咯。其实我都想不如试下参加外国的一些唱歌比赛、 嗯、 玩一下都好，看看即外国人他们唱歌的技巧我都可以学习一下。 是啊，还有趁细个即还叫做什么厚面皮的时候 啊 我们现在就没有了，我们现在 OK 你再大一点你就不得了、 okay. 啊、我们这些叔叔放弃了人生的了、 okay. 不要这样啦，永远十八岁啊，心态。 有个妹妹劝返我哋啲叔叔唔好咁啦，你哋唔好咁啦， 我哋冇㗎啦，我哋。 係啊，下一代靠你哋㗎啦。 唔好咁啦。你哋咁样呢我好驚㗎，我真係唔想大个囉。但是我堅信我自己到就 即使到三十岁我都会保持一个十八岁的心态。 我很期待三十岁跟你做访问。 我十八岁的时候都是这样想的，你知不知道？ 真的？喂，你们不要这样吓我。 第二个你那时候许的愿了、 嗯、 无限金钱。 无限金钱、 哎、你真 的很肤浅啊。肤浅的。 你说想要赚多些钱啊这样啊。 好肤浅啊这件事。好。 跟住了第三个愿望。 嗯、 希望可以有个好老公。 好啊， 好啊， 好啊。其实都，咦？其实我想嘢好像都差不多，系 咯。即系呢几年都是咁样嘅个愿望。 好老公都是嘅，边个唔想嫁个好老公啊？ 咁嗰时候你话咧，好老公嘅条件咧，就系、是、随时随地啊。都可以知道自己想啲咩、嗯，即系唔使特别讲，佢都明你心意啦。咁 系啦，呢、這个重要。 你觉得而家都系嘅？ 而家都系啊、 嗯！ 我发现咧，我即系越嚟越大个女嘅时候咧，我就反而冇咁特别中意靓仔咯。 系 系， 我好似好冇安全感咁。 系系，系系、 啊，我哋好明白啊！做咗咁多年， 系我哋好有安全感噶，我哋 系啊，卖点嚟噶， 真系咧。但系我会发现外表嘅条件已经唔系咁重要，反而系内在适唔适合，反而系更加重要咯。我觉得， 嗯，例如有啲咩你觉得呢种内在吸引到你呢？ 我觉得要细心， 嗯， 我都算系一个几无理取闹嘅人， 系系， 即系可能会突然间有啲嘢唔信心咧，我就要喺屋企发下脾气咁样嘅， 系， 咁我就喺嗰个时候好需要安静咯。即系好需要一个人，佢唔会驳翻我咯，要安静，即系听我发问阵啊，即系跟住听完我发问阵之后，即系可能抱怨紧一样嘢嘅时候，佢要同我一起抱怨咯。我唔需要佢一定要企自己嗰边嘅，但系我闹紧嘅时候，如果你帮佢嘅话咧，我就会觉得你做咩唔企我嗰边啊？ 系咯， 即系你可以同我一起闹完，等我冇咁唔开心嘅时候啦，咁你先至同我讲，其实你都有唔啱嘅，咁其实我都知道我自己有唔啱嘅，但系我闹紧嘅时候，你唔可以帮佢咯。 咁、你闹紧嘅时候，佢做中立咧？ 都唔得，你可以唔出声、但系你唔可以讲嘢。 我大概 get 到五年后黄淑曼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但我想知咧，即系你话知道咗自己嗰个性格系点样样嘛？而家咁，因为你而家首新嘅派台作品《猜猜我是谁》都系有一种就系、是、啊，另一半你究竟估唔估到其实真正嘅我系点样样咧？有一种咁嘅感觉噶嘛？ 嗯， 即系所以你 MV 里边有好多造型百变咁样，就好似即系反映紧一个人其实好多面咁样。 其实是的、我去了、即是舒文老师啦，即是舒老板啦个 studio 那里，我们录音啦，要咁那阵呢我们就开始倾偈啦，咁舒老板呢就问了我很多问题的，咁他就问了我、你喜不喜欢吃辣的，你喜欢什么颜色啊，穿波鞋定高踭鞋，很多很多真的很多问题，咁我答完之后呢，舒老板就讲了一句我真的估你不到、然后我的同事啊经理人啊又会说，哇真的这个女呢很难估的，你不知道她想怎样的。 佢一時一樣嘅會。咁跟住之後，當時蘇老闆就咁不如就作一首講少女嗰種 難以捉摸、 好麻煩嘅少女係啦嘅嗰種。嗰種歌啦，咁就開始寫咗呢一份詞。 我想知道你覺得啊，一至十級麻煩，你有幾麻煩？ 十一啊！ 你覺得你最麻煩嗰樣嘢係？ 我覺得我覺得最麻煩係因為我個人好即興啊，同埋比較衝動。 係。 我就諗到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就一定要做咯。即係譬如我突然間聽日想去旅行嘅話，我就今晚就突然間買咗機票自己飛走咗。 嗯，咁唔怪得要好多錢啦、 啊。啊，咁又唔係嘅，好慳用㗎我。連電腦出手都看不穿，無定向思想突然又轉。你要猜我是誰？ 最后呢个部分就是送礼物啦。 佢开嘅题目是要大同得意。其实我本身有个想法嘅，系啦，我本身谂住买咩咧，就系谂住买嗰啲一 pat pat 嗰啲纸巾啦，咁啊够大咯，成份礼物。 得意咧咁。 得意，咁我谂住买熊仔纸巾嘅，或者系啦，最近有宠物小精灵嘅纸巾咯，系啦，都得意，但我放弃咗。因為我覺得呢個冇理由攞嚟玩嘢嘅，係咁啊，所以我就轉咗其他嘢啦。咁啊，但係阿 Fiona 一見即係一開呢個題目，佢話：誒、欸，一定係送公仔啦， 係啦。 你覺得係送公仔？ 我嗰次係咯，因為大同係得意啊嘛，冇乜嘢係大同得意。第一個諗到嘅通常係公仔。 我諗起自己咯， 係我哋有諗過嘅， 我諗係自己咯。 OK 啊 ，OK 啊， 大同得意啦。 好啊， 好 OK 啊， 咁就係咁啊。 係啦，阿欣呢個。 佢呢个都犀利嘅，我觉得。 真不真我？ 系啦，咁啊，买呢个滴滴嚟嘅毛巾嘅， 系 咁啊，同埋大毛巾啦，咁啊，一定实用啦， 一定大啦， 大啦。我觉得，与其即系嗱，首先公仔咧，即系实在访问咗太多女嘉宾咧， 系 都话公仔咧，佢哋已经一定系唔想要嘅。首先屋企冇位啦， 系 咁，但我忽略咗一个位就系佢年纪仲细。 系啊， 所以其实可能佢真系想要公仔，咁但我觉得，与其从呢、這个立体嘅方，即系嗰个方面出发咧， 不如从个 two D 系啦，平面大啊！我问佢，即系去买嘅时候，呢条毛巾大唔大？跟住话浴巾咁大咯，哦，都 OK 啦，好大啊！同埋即系迪迪尼公仔都得意嘅， 系 咁，所以就大同得意就从呢个方向出发啦。咁啊，实用啦，嚟紧开学又用得毛巾， 关咩事啊？开学 用毛巾， 系咯，关咩事咧？搵嚟讲， 即系 P 堂嘅时候嘛， 系啊， 唉、哎，做咩帮佢兜啫？ 帮佢兜啊！ 我吓大噶嘛， 你梗系帮佢兜啦，你要聪明啲啊， 梗要帮你兜啦， 都系嘅。 好啦，阿邱生系买咗啲咩咧？ 其实好难嘅。 嗯、 因为我都系谂起公仔，但要买到咁上下大细嘅 公仔咧，我哋人工就真系负担唔起啦。 所以咧，你话要得意咧，我觉得得意好多个演绎嘅方法。 好嚟啊嚟嚟， 我觉得无厘头嘅， 但系你要留意系氹女仔、哦。 系无厘头嘅得意，我都觉得系得意嘅， 但要大、哦。 等啦，呢个。呢个就系、是、 喂，我想要 呢、這个 OK 喎、啊，呢、這个系咪沙窝？ 系啊，仲可以。仲会转灯同埋有声， 我十六岁啦， 我十六岁 得意嘅嘢，得意嘅好死嘅啫， 我想要、 啊、真系 OK 喎、啊、呢、這个，去攞翻学玩。 飙到你啱啱嗰下有啲吓亲， 系真系吓亲咯，我惊笃亲。 呢个得意位就系佢可以伸缩同埋，系即系可以玩嘅，咁我觉得。 我、哦、呢、這个系呢、這个揿， 系啊，揿落去就会有着灯噶啦。 好玩、 啊，佢中意啊， 系佢中， 佢中意。 即系我觉得得意啊，一种就可以攞嚟玩，都一种得意。嗱，佢劈出嚟都可以变大啊，呢、這个、 哦、 变大变细都有大嗰个感觉喺度。哎呀， 系咪惊啊？呢个惊啊！你啱啱做嗰个 真系会惊，真系会惊。系啊， 好啦，咁啊，两份礼物， 多谢。 你会拣拣边个？ 拣一个啊？ 系啊，即系有个男仔氹你开心， 真系 系啊， 两个都唔得， 你两个都唔得啊！我第一次听到。 嗱，如果你氹。女仔开心嘅话，但如果氹小朋友嘅话咧， 唔系氹小朋友，即系当我哋系两个想追你嘅师兄， 想追你嘅男仔师兄，两个都有啲好感。 从礼物出发， 系啦，从头先成个演绎啊， 哎呀，拣咗我嗰、那个， 唔系， 哎呀， 原因系呢个咧，即系你得闲先会攞出嚟用下啫嘛， 系啊，同埋我都十六岁啦， 呢个系真系你冲凉可以用嘅。 我冇谂咁实际啫，我谂可以实际用。 我都十六岁啦。 咩咁？如果你即系定情信物嚟啊嘛，算系一种。咁梗系保存得耐啲，可以用嘅。 同埋有啲尴尬，同人讲话啲 Star Wars 咪定情信物。 你明明唔得嗰样嘢，唔系第一次，但系俾一个十六岁嘅话，我哋嗰啲礼物唔得嗰下先惨。 唔系啊，第一次啊，我唔系喎，两份都唔得，系第一次。够钟翻嚟啦。 咁上次我哋送咗礼物俾你啦，你记唔记得系咩嚟噶？ 我已经唔记得啦，但我就记得第一次你哋送咗所以一个送咗把剑，一个送咗一个有卡通嘅毛巾。 系啦、 哦，你送把剑咩？ 系啊，嗰、那个小朋友玩嗰啲会发声， 系啊， 嗰啲 唔系记得好清楚噶。 叻喎、啊、你，嗰时因为你开个题目系又大又得意嘅，咁初头你估死我哋都系送公仔噶啦，我哋两个就特登唔送公仔。 系， 咁嗰两嚿嘢你仲记唔记得去咗边？ 喺度啊，条毛巾我用紧哦。如果我突然做运动嘅话，我就会用。 哇， 真噶，我仲用紧噶，可以影相俾你睇。 如果突然做运动咯， 但嗰把剑系 嗰把剑咧就俾我个侄仔拎走咗啦。 哦，合理嘅。 系啊，因为我屋企嘅所有嘢基本上就俾佢哋可以玩嘅，已经俾你拿咗，连唇膏都可以帮我玩烂。唉，真系冇啊，好白眼。 咁但系如果讲即系收礼物呢一样嘢，而家嘅你觉得会追求嘅礼物会系啲咩类型咧？ 实用性高嘅。 嗯，你大个啦。 唔系，因为自己咧，始终自己搬咗出嚟住啦。 啊。 相比起要即系收啲好贵重啊、好靓啊、好得意啊嘅公仔嗰啲礼物咧，我反而会想人哋送啲抹台布啊、消毒喷雾啊、 口罩啊， 系口罩啊，即系家居用品啊，用得多嘅嘢俾我就已经好开心噶啦。香薰啊呢啲我都 OK 嘅。 香薰都出埋，好少女咯，已经开始。 系咪啊？ 你觉得关唔关？因为你去，譬如外国咁样，你自己住都好啦，即系你间屋好少会摆啲好多余嘅嘢咧。所以追求啲好实在咧。 都唔係，都可以咁講嘅，因為我自己一個人住咗之後呢，所有嘢都要自己搞，即係清潔啊，跟住換床單啊，即係所有嘢都自己嚟，即係 變得獨立咗好多囉，我覺得。即係煮飯啊，呢啲都係自己嚟，我覺得我去英國嘅半年已經成長咗好多囉。 所以開始想收一啲煲煲叉叉啊。 係呀、你送個煲俾我會勁開心 囉。嗰啲港女煲嘛，係咪 係呀。同埋我養咗隻貓咪啊嘛，咁如果佢即係有人送貓嘅零食啊，或者送貓嘅嗰啲咬得嗰啲公仔咧，我都會好開心咯。即係有嗰種阿媽生咗個仔之後咧，啲人開始送生日禮物，就係、是、送啲衫俾個仔嗰啲， 送啲物啊， 送啲 B B 嘢嗰啲 係啊， 係啊，係係、有啲嗰啲心情咯。 你估你翻返去英國之後，即係又繼續開學啦，咁有時都會香港有啲人寄嘢俾你噶嘛？你估你最想收到嘅會係啲咩咧？ 嘢食 系嘛，杯面嗰啲啊嘛， 系咯，即系啲零食啊嗰啲咯，最开心噶啦。 喂，不如我哋寄一份俾你啊， 好贵噶，冇啦， 紧要啦，我哋迟啲问你公司同事攞地址啊，即系讲真嘅，寄一份俾你啊， 真噶， 人在异乡系啊， 系啊，呃你做咩？ 系咪真噶？因为我九月尾就翻英国噶咯。 好啊，等你翻咗过先寄 过嚟啦。我哋执啲我觉得系香港嘅嘢食送俾你啊。 系啊， 到时我影相噶要。 好， 系啊，真系噶，哇，好开心啊！ 你做咩啫？ 嗱 ，OK 嘅，个最多平邮寄半年先寄到过去啫， 系半年先。 系啊， 到时你差唔多啲粮都七七八八噶啦。 我都会好开心咯，即系。 系啊。 可能两年先到，我都好开心。 你毕业 礼物嚟噶咁样。 好啊， 杯面咁样。 杯面摆得嘅， 好开心啊！因为平时我屋企人寄嘢俾我都唔舍得噶，好贵啊！我觉得 都运费 ，O K 嘅 ，O K 嘅， 我哋仲俾得起呢啲， 系啊！ 多谢。 好啦，我哋到时寄嘢俾你啊！我哋谂下，到时睇下觉得应该要送啲咩过去，我哋再谂下乜食。香港嘅嘢食，我哋嘅题目系 好嘛？ 好， 系啊， 寄串腊肠过去俾你， 呢我哋 得噶。 好似系啊， 得唔得噶？ 立场 未必得嘅， 肉类未必得，系啊， 系啊， 系咯系咯。 我哋尽力而为啦，呢个系我哋可以为香港乐坛贡献嘅地方。 多谢。 等你 啲食物， 唔好喺嗰边饿死香港歌手。咁啊，就咁决定啦。 多谢。 系啊 ，keep 住 update 啦，我哋。 好。 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拜 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荔枝角收押所一名在囚人士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惩教署话，一名54岁男子上个月21号被法院判处还押到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院所按既定机制将佢隔离，期间佢同另外一名新收纳在囚人士被隔离喺同一囚室，两人冇接触其他在囚人士，一直有量体温，体温正常。至到昨日，他应讯之后转送到荔枝角收押所，抵达之后发现他不舒服和发烧，随即将他送院，至到今朝早获通知初步确诊。同他同囚一室的人士没有病征，正在隔离。惩教署安排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以及在囚人士进行测试，并且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政府话，截至今朝早11点半，超过100万人网上预约登记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进入第五日，政府在离岛区设立6个特别采样中心，为居民采集样本化验。中心位于梅窝、长洲、大澳、南丫岛、贝澳和平洲。 每个中心的开放日期都略有不同，其中位于梅窝和长洲的特别采样中心今日起开放，将会分别运作至到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今日到梅窝的采样中心视察，他说虽然近日确诊数字慢慢回落，但是社区隐形传播链仍然存在，呼吁市民参与社区检测。葵涌村发生伦常命案，一名母亲怀疑勒死二十一岁相信是智障的儿子，警方拘捕46岁的母亲，她曾经企图自杀，手部受伤留医。警方说涉案家庭没有家暴记录，未有证据显示死者生前曾经被人落药迷魂，正是调查行凶动机。警方凌晨三点几接报说有人晕倒受伤，救护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人死亡。警方说初步调查相信死者是被勒死，凶器可能是以垃圾胶袋或者箭台布制成的绳状物品。警方说案发的时候一家五口都在单位内，要调查有没有目击者。无线电视在社交平台表示艺人谭炳文早上因为肺癌逝世，享年86岁。无线话谭炳文去年曾经因为心脏衰竭入院，亦都据了解三个月之前患上肺癌，曾经接受电疗，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星期六凌晨因为呼吸困难送院，延至朝早11点离世。无线话谭炳文在50年代加入演艺行业，担任播音员，后来拍摄电影，亦都曾经灌录唱片成为歌手，经典歌曲《旧欢如梦》是由他原唱。谭炳文近年主力配音工作，亦都担任司仪和主持，去年淡出幕前演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系有意外噶，不过咧啱啱清理好啦，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就系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较早前有意外，而家车龙啦排到过去九龙湾港铁站。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较早前因为有坏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德朗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上去呈祥道近苏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再提下大家啦，因为龙翔道近彩虹村对开咧有道路工程噶，影响到现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车龙咧排到过去翠雅花园噶啦，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世界上最长系列香港电影， 古惑仔 唔系 阴阳路， 唔啱个答案系黄飞鸿，即系啲人话俾你听，你哋中国功夫有几劲啊？吓，好劲噶，劲到连呢一个最长嘅电影咧都可以列入为呢一个世界纪录。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罗莉、Dixon、思梅、琴上司认真做。 变身天线。天线变身成蒙面超人，男主角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当红男星。超越极限，用必杀技踢出最强蒙面超人主题曲。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图，平成年蒙面超人音乐特辑。 如果人是由恐龙进化而成，咁我老细一定就是只暴龙啦。个样恶唔再讲啦，佢声大大冇货卖。由于咩都出口唔出手，对手退化到冇人有，佢行路左摇右摆，所经之处必遭破坏。同事一听到佢啲脚步声就开始惊，唉，唔知今次佢又要嚼边个啦？ 呢个八九月，恐龙出没，注意喺港台电视31睇恐龙，识恐龙。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想同你推荐来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之下要保护自己，增强抵抗力是必要的任务。听下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有乜嘢贴士俾大家？ 喺抗疫期间，除咗注意个人卫生之外，增强抵抗力都系好紧要嘅。咁喺饮食方面咧，记得食物多元化，尽量唔好偏食，同埋进食唔同颜色嘅蔬菜咧，其实非常之紧要嘅。另外就要记得定时定量进食啦，记得食多啲五谷类啊、肉类同埋蔬菜嘅。咁另外如果想增强抵抗力嘅话咧，每一日最少进食一份含丰富维他命 C 嘅水果，例如系橙、奇异果等等啦。咁同埋另外咧，记得减少饮酒，唔好食烟。另外亦都有足够嘅睡眠咧，去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嘅。记得千祈唔好乱禁服用营养补充品，因为咧食得太多，有机会对个身体咧会产生副作用嘅。最后咧，记得恒常运动，每日最少要做30分钟嘅运动咧就可以噶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41啊， 冇错， 宝宝啊，你学咗师培啲嘢 得唔得？ 冇错， 系啊，而家好拍档 啊，系啊，我特登喺佢隔篱示范一次噶， 系你留意阿师傅有口头禅噶， 冇 错， 特登见佢喺度示范咩？啱啱系咪个位啱啱好啊？你觉得？ 你争啲，冇， 唔系啊，唔系笑佢啊，我哋观察佢， 系啊，佢除咗会报天气之外，会冇错， 冇错， 佢嘅音系咁样嘅，冇错， 系啦， 我报埋天气， 报埋天气啦。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 系咁啊！我哋今日有个新嘅广播剧啊，爆笑小剧场，呢、這个叫咩名？其实我 好想答一句，冇错。 我哋叫咩名？剧 我是你的后援会30秒实验小剧场。 系啦，咁啊，有唔同意见嘅，有啲人就话回堂啦， 傻猪嚟嘅。 我都要唞下噶 ，mix 咗七个礼拜嗰个， 呢啲唔系回堂，呢啲系回气啫， 几好、啊。 你哋谂下， 系啊， 早几个礼拜你有睇我同阿一 IG， 你就知道噶啦， 我就嚟叫你回水噶啦、 啊，一集嗰唔够10分钟，搞10个钟，计个 唔系，你都要俾我唞下噶。但系呢个唔系同个名字一样，真系实验式嘅，因为、大家咧有个听众都好，即系 好 get 到我哋想 深水清啊，系啦，佢提供咗吉川啊，写叫咩名？ 志川啊，吉川咩子啊？你又谂啲上个 啊？志川 系啊， 志川大爆笑 系， 我哋想做咧，唔系吉川，志川大爆笑，即系个概念有啲似咩咧？大家睇嗰啲搞笑卡通片咧，最尾会有啲30秒嘅小剧场啊，嗰、款嘅，即系四格漫画式啊咁样嘅。咁又或者系一啲日和漫画嗰款嘅少少嘅小爆笑嗰款。咁当然我哋即系个画面大家睇得多啦，但如果用一个声音版去演绎，究竟有冇嗰个效果或者点咧？咁当然我哋 keep 住会再改良嘅。 系啦， 即系例如可能大家觉得 Kitty 系唔 OK 嘅，换言剧咯。系我，但我觉得 Kitty OK 啲。 但系有听众话。阿勇话彩蛋 Kitty 系啊 ，Kitty OK 啲， 系啊， 系啊，所以就系咁样啦、啊。我哋大家可能试多几个礼拜，睇下嗰个再 fine tune 啦 ，keep 住我哋都会 fine tune。 之后就会不断变嗰两个角色个场景。 再讲呢个啲再讲啦，后话啦。咁 大家可以 keep 住俾意见嘅。 系、 我哋有 mon post 嘅 ，OK。 系 好啦，咁跟住之后，今日推介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两隻字，认老啦。嗱，当然啦，20-30岁，你话老唔老呢？又唔系好老嘅，有个60-70岁嘅仲老啲添。但相比起好似黄淑曼咁18-19岁青春无限好呢，20-30岁呢的而且确又系另外一个关口嚟嘅。咁话说呢，小弟寻晚呢就去咗一个嘅聚会，咁入面就系以前大学宿生会嘅一班 friend 啦。喺呢个聚会入面呢发生咗几件事，而呢几件事呢其实都系要有返咁上下嘅年纪呢先至会开始出现喺呢啲嘅聚会呀、酒局入面。咁当然啦，究竟系咩事情呢，阵间逐一逐一同大家数。如果你发现你嘅聚会入面都出现呢啲情况嘅话，咁可能你要同我一样都要諗下自己啊，原来都有返咁上下嘅年纪㗎啦。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係推介你认老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即话说呢，寻晚小弟就有个宿生会嘅聚会啦、难得地齐人嘅。咁、所以就即係出席咗呢个嘅聚会啦。咁你自不然啦，喺呢啲嘅聚会呢有几样嘢会做嘅。 酒精。 冇错。係啦。 仲有倾偈。 係啦，冇错，就係、是、酒精同倾偈。 倾偈啫，冇其他啦。 有食饭嘅。 係 啦，三样嘢、好啦。第一样嘢。我哋即刻攞个 checklist 出嚟啊。 係。 睇下大家觉得自己年纪大未，或者步入咗一个新嘅阶段未呢？第一样嘢，当有个人拎咗支酒精出嚟嘅时候，贵嘢嚟㗎喎。 即係识讲呢啲。 係啦，开始咦，你呢支贵㗎喎。即係唔再系呢楼下 便利店买两啤啤酒上嚟， 就劈啊！ 系啦，而系哇有拣过噶、哦，好啦，呢个第一个啦，听咗未？听你听一听你嗰、那个， 听 好， 好好好， 呢个 好好好， 第一个系开始买一啲有啲叫品味嘅酒啦， 系 好啦，咁有人买酒，自不然有人饮酒啦，系咪先？ 冇错， 有人就话唔得啦，我痛风啊，同埋另外一个唔得啦，我生痔疮啊。所以我唔饮酒，开始 真系老生痔疮， 系同真系 exactly 系呢个原因嘅。佢冇听紧，我相信，因为佢以前咧，我觉得最讽刺嗰位系咩咧？佢系以前大头嗰个嚟噶， 哦， 即系佢系大，因为佢系我哋嘅 P， 即系我哋嘅会长啦，系啦。咁佢系大头搞气氛啊！喂，嚟啊，开心啦、啊，有乜所谓啊？ 唔惯啫， 系啊。 你谂下，欧有一日同你讲佢品茶，佢 如果 一日走， 佢就话阿欧同你讲唔得，甩得好劲啊！呢排头发唔饮咁多，嗱系咪步入咗另外一个阶段咯？ 绝对系， 系啦、啊。咁佢所以佢寻日。佢尋日嚟到嘅時候，即係我個 P， 即係個啊會長嚟到嘅時候咧，佢係有一下你 feel 到哇咁有味道病容嘅，但係冇嗰種 潮水已經 又唔係潮水，佢冇咗嗰種活力啊！ 嗯， 即係拎住個公事包行入嚟坐低，啊，佢話：，誒，咁我輪到我呢啲做噶啦，誒、啊，飲翻杯啦，打支威士忌嚟啊，咁樣， 係唔得啊，生痔瘡啊，即係咁。 唉，冇啦冇啦，咩好啫？你以前都唔系咁样噶， 有种吹水嘅感觉， 啊、真唔得。佢话咩事啊？唔舒服啊？咁样静咗两秒，唉，生痔疮啊！好啦， 诶， 系啦，咁呢个第一个啦，就开始出现啦。你个组别入边有人出现一啲系理论上喺你嘅概念入面好少出现嘅病痛，即系唔系你啲伤风感冒今日唔饮得， 系啊， 系你一啲痛风啦、啊， 减肥啦、 啊，减肥都另计啦，高血压啦开始啊， 三高啦， 系啦、啊，即系痔疮啊呢啲，觉得好似系一啲都市成年人病， 我肝有啲痛， 系啊系啦呢啲，即系医生话叫我即系有啲个块面有啲和寒啊，呢排唔好饮，系啦、 啊， 出现呢、這个有冇？你有冇？ 系有， 你都有啊！你都呢啲， 我有啦， 你 两个都剔咗啦。 好啦，去到外卖嘅环节啦，开始食唔晒啲嘢，但明明个份量唔系好多啫， 剔，真系有啊！ 系啊，仲要系我哋寻日 废啊，我觉得 寻日饮嗰啲即少少酒精类嘅嘢咧，咁我嗌咩食咧？泰国菜啦，咁有一堆嘅串烧啦，食剩串烧、啊。你谂下以前我哋喺宿舍咧， 系 饿狗咁样抢 free 咁样抢噶嘛啲嘢，即系嗰阵时我哋出去食宵夜或者出去大排档食饭，嚟咗一碟咧 ，let's say 系 蝗虫咁 flow， 系沙爹肥牛粉丝煲啦， 声冇晒噶嘛， 人哋用筷子夹噶啦，我哋用手拿噶嘛，即系嚟嗰啲鱿鱼酥炸一碟炸鱿鱼酥， 仲同你慢慢夹啊， 系啊，五秒冇咗啦，而家食唔晒啲嘢。 我想讲，我好深感受系乜嘢咧？唔好讲到大学咁远，出嚟做嘢咁咪间唔中都会聚，叫外卖喺屋企食啦。因为我永远都系做最尾守门口个人，剩翻啲嘢食系俾我食噶。近呢几年我要食嘅嘢多咗啊，埋尾嗰啲嘢点解越嚟越多嘅？以前剩翻可能系半个饭或者可能一两块 pizza 嘅啫， 系 近呢一两年系成个饭冇食过。 系啦 ，pizza 有成半，我请咁多， 你男校仲要 全部男仔啊？ 系啊， 十个全男仔、啊， 开始胃口搞唔掂啦。好啦，然后嗌嘅嘢咧，点解会有几碟菜喺度嘅？ 有 系啦， 或者屋主话、啊、你唔使预我自己十菜啊？ 乜嘢啊？忽然有啲人要食得好清淡。因为寻日有人即系身体唔系好舒服啦，医生叫佢唔好食咁多辣嘢，同埋食翻多啲菜，所以我哋系专登嗌咗两碟嘅菜上嚟嘅。即系以前全部都系嗌肉啊、炒饭啊，菜系少啲清嘅，但寻晚味道清晒，但系多咗，比例上多咗，即系外卖出现呢个问题啦。 系，听啊， 到倾偈啦，有两个 topic。如果你呢两个 topic 都中嘅话咧、你都步入一个新嘅阶段啦。 第一个， 你做几多成按揭啊？ 有， 寻晚有三个人可以讨论到呢样嘢，十个人入边，唔系我觉得睇我个 group 嘅人，我系比我想象中多嘅，即系十个入边有三个、已经讨论紧，系啊，八成咯，月供20,000多，即系 let's say 咁样啦， 我嗰头就做唔到咁多咁样咯。 如果佢再進一步，如果佢超越按揭咧，佢係你裝修幾多錢啊？我嚟緊嗰度都諗住揾公司，有冇啲好嘅師傅介紹？係 啦，係啦，係啦， 都係呢啲啊， 呢啲 topic 啦，係啦， 有啊，全部答唔到嘴，我心諗你中意啦， 按揭，我按個掣啊，喺電台撳個掣，按個掣啊，我按 panel 啊， 按揭啊，大佬， 好啦， 我識寫。 第二个 topic 系 点解要结婚嘅？点解唔结婚嘅？系咯，你谂住几时结婚啊？系咪派贴啦？ 最近数紧呢十个人里边，下一个到边个结婚？逐个逐个数，结咗嗰啲就回味紧当日婚礼，啊、哦，真系好感动、啊。未结过，下个应该系佢啦，嗬咁啊。最近咧。 啊！咁啊，嗱呢六个咧系，如果你都有呢啲出现嘅 checklist 咧， 仲有一个，我以为你仲有一个， 我仲有一个嘅，你讲先，你讲先，你讲。 仲有一个就系、是，我差唔多翻屋企啦。 哦，耶耶耶耶耶！ 以前系要去到最尾要食早餐啊， 系啊， 等麦记开食埋个通粉先走。而家 以前有多 个 条件嘅、 啊， 因为冇咁多钱啊嘛，唔舍得搭的士咧。一定磨到头班车先走咯， 都系嘅，都关事嘅。同埋有啲话咩？哎，我第二日瞓醒要做 gym， 你做咩 gym 啊？而家都三点啦，你做 gym 你听日放假，你四点做咯，搵咩藉口啫？早翻去啫， 你开始通唔到顶啦。我啲 friend 走嘅时候，哇唔得，顶唔顺啦，我要翻去瞓啦。我咁，我因为我上个礼拜都系咁样咧，我冇咗成个礼拜六啊，然后我礼拜日都唔知道做咗啲咩嘢咁样， 开始嗌， 开始按唔到，系啦，即系我谂我哋寻晚即系以往喺宿生会嘅聚会啦，尤其是可能以前仲系读紧大学嘅时候咧，系可以落去下边大学 canteen 食早餐嘅，系啦，咁 grad 咗嗰一两年咧，都仲可以睇埋波，即系睇埋波四五点，大家揈多一阵啊，头班车走。昨晚系三点几，唔得，走，听日翻工， 越嚟越早，好过分。 其实得翻我同阿波成，即系可能即稍微做一啲职业，可能叫做弹道大啲嘅职业咧。 听嚟弹道大啲，我哋呢一行系 keep 住有一种深夜嘅状况。 系啊， 个人冇咁踏实咯。 咁早瞓， 系咯、啊。 跟住我啲 friend 话三点半噶啦，其实。三点半啫， 平时三点半你先啱啱翻到屋企，我先剪完帶，啱啱谂住可以上网睇动画。你同我讲早，以前我系成日俾人笑噶，三点几 黑所以呢个题外话，即系做一啲传媒行业嘅话咧，其实相对地，即系感觉上系青春多些少，即系冇咁容易老啊。 你睇梁一辉，系大我十年，四十岁，你都唔觉佢咁大噶。我小个睇四十岁嘅我， 四十岁噶啦， 四十大我十年喎。你问我今年三十咪四十咯？ 系啊， 我仲记得我阿爸四十岁嗰阵系真系做阿爸噶啦嘛。你睇梁振辉几后生？ 系咯， 几青春。 所以做传媒系有呢个嘅好处， 长青啊。 系啦，但仲有一个嘅喺我哋传媒行业或者我哋呢个行头系会出现嘅一个 checklist 嚟嘅。 系 有个 friend 话：，喂，我有弹 job 啊，不如你帮我做啊。开始佢哋做你老板啊？ 呢一个冇出现嘅一个身份。我冇呢啲话， 我就有个 friend 话：，喂，我有弹嘢想拍啊，你收几多钱啊？我想揾你做 工作上嘅嘢啦，开始讲 系啦， 唔系讲废话啦。 所以嗱，麻烦大家 check 低嗱，未到好老嘅，因为我哋话下一转咧，应该出嚟嘅时候就话啊，你个仔谂住读边间幼稚园噶啦，因为通常呢啲大型嘅聚会，起码要两三年先搞到一次。 有冇识人喺里面做家长教师会啊？ 系啦，或者下一转啊，你谂住移民去边啊？ 系啊， 系啦。即啲人生阶段咧，原来到咗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好地地讲咩年龄呢个 topic 啊？讲咩青春？今日喺节目里面出现嘅几个人，黄淑曼啦、阿一啦，同埋我，最老嗰个就系我，就嚟三字头啦，大佬。望住你哋，我先至系最应该叹气嗰个人。即系一路讲嘅时候，我会真系谂翻咁早几年啦，仲叫做二十四五嘅时候咧，身边有好多唔同嘅 group 嘅，有一啲就系。通宵会唱 K， 有啲通宵睇波，有啲通宵打机，有啲通宵饮酒。 而家每一个 group 里面只要开始有人结婚生仔，那个嘅萎缩程度呢是你估唔到咁快。另外一样嘢就是我哋都觉得我哋做呢一个行业呢好似会长大得啦，或者变成大人嘅速度系慢啲嘅。即系而家都仲会有嗰种深夜啊玩啊呢一种嘅状况囉。十之八九嘅朋友做银行嘅又好 ,office 嘅又好，即系你搵佢去玩，佢话唉今次唔同往日啦，而家唔系十八廿二啦，要返屋企唞下，照顾老婆仔女啊，陪女朋友啊，得闲不如瞓下觉好过啦，咁冇咗嗰种深夜嘅状况，所以仲搵到嘅话呢已经好难得㗎啦。咁最近撩下撩下都搵返几个咁样啦。但亦都出现另外一样非常之 sad 嘅事情，就係、是、我身边啲朋友开始都諗緊离开香港啦。咁有啲离开咗，有啲 plan 緊，有啲 plan 咗等时间到啫。今日喺度數囉，自己围内嗰十几个好熟嘅 friend， 走得一个走得一个，仲要走亲嗰啲可能都系嗰啲 core 分子。咁剩返喺度嗰啲人仲会唔会咁常见呢？可能嗰种玩法唔同㗎喇，因为走嗰班都係会同你癫啦，即係而家都仲会同我癫嗰啲人，当佢哋都走埋嘅时候，我都唔知点算。係咪估唔到突然之间个节目去到最尾咁 sad 呢？係我哋不嬲都係估唔到㗎啦，都冇咩好讲啦，我哋听歌啦都係。 我哋围圈就一齐敬啤酒礼，废话连篇没主题，有好笑位，偏偏最缺乏是女仔。悭翻过半膳食费，亦是个安慰。你没有，我也没有，女友是否不够认购？却有队友笑当伴奏，发誓直到天要亮透，天未必保佑，物运如轮抽。解不去这魔咒，来斟酒，放开所有。有时流连于深宵，大家彷徨，试下扭转你嘅近况。无聊聊聊 NBA 啲波，喂，米高布朗，你要改叫米高兰朗。偷拍最怪的醉汉，这套片要放上网，祈求频道更旺。喂，那嗰个四眼嘅女仔，演戏射术后日入网。你没有。我也没有，女友是否不够认购？却有队友笑当伴奏，发誓直到天要亮透，天未必保佑，物运如轮抽，解不去这魔咒，来斟酒，放开所有。 即系啱啱好似笑得好开心啦， 嗯， 但系呢啲咁嘅聚会去到最尾咧，都总系会倾一啲比较悲伤嘅题目。即系例如移唔移民好啊， 系啊， 喺边度做嘢好啊， 将来谂住工作系点啊， 系啊， 啲冇答案嘢咯，我会话， 系啊，即系例如辞唔辞职好啊， 系 转唔转工好啊，即系都搞到咁啦，系咯， 好 sad 啊，就系呢种感觉啦， 拜拜。